对前来祝贺他们的萨托里克斯说，哎呀，管他什么赔偿费不赔偿费呢，我入伙就是了。萨托里克斯紧紧地握着丘兰奇的手，还摇了三摇，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态。在他的眼里，丘兰奇、布朗奇、里克奇斯还有高肯都是闪射出英镑的光辉呀。丰盛的晚宴就要开始了，大街上夜雾沉沉，衣着褴褛的穷人正瑟缩着身子匆匆地赶路。 好了，朋友们，根据爱尔兰作家萧伯纳的剧本《官夫的房产》改编的戏剧故事，我们欣赏完了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晨光小丹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。 从明天开始，品读十分将暂停播出一周，我们将安排播出新春特别节目，为大家祝贺新春。本月22号大年初七，品读十分将恢复播出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。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，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，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，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。光影留声，解放你的双眼，放松你的心情，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，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。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，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失去亲人的痛苦，犯罪之后的忏悔，痛定思痛的感悟。今晚拍案，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，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，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。纪实传奇，北京故事广播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成王败寇，佯算阴谋，看帝王将相，翻云覆雨定乾坤。恩怨情仇，功名利禄，品江湖豪杰，刀光剑影照丹青。展现历史画卷，纵览天下大事，读史有学问。每天中午12:30到1点，敬请收听 北京故事广播 FM。